本节目由酷我音乐独家播出，欢迎点击订阅。 Hello， 你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酷我音乐调频，我是莫大人。 嗨，大家好，我是主播萱草。 这期话题呢，我们回归感情，说一说失恋让你懂得了什么。 又是很刻骨铭心的一个话题，又来接大家的伤疤了。 对，我觉得偶尔还是要这个走走心的，说说心里话， 偶尔痛一次，是不是痛一次才能够知道现在生活可能有多么幸福。 对，让你懂得珍惜。第一首歌呢叫做还是想你，来自梁一真。 看一下留言，夕阳下的刺客，他说呢，分手半年，失恋让我懂得了，一开始说喜欢你的人呢，也有可能最后和你说，我其实没那么喜欢你。我们是拥有几百页聊天记录的人，而现在是互删的状态，没有吵架，没有出轨。我从刚开始的钻牛角尖，不能接受为什么一开始那么喜欢，后来呢，却说不要耽误彼此。现在我只想把更多的关注点放在自己的身上。就是对，就是有一个人出现，跟你说我们在一起吧，结果呢到后面他又说我们分开吧，就是开始是你，结束也是你，凭什么？ 我突然想起一句话，就是人和人刚认识的时候最好。下面还有人回应他，就说真的是一模一样，刚开始喜欢的不得了，最后他对我说就这样吧，我不想伤害你。人真的是会变的，有的时候你翻开你们两个人从刚认识啊到最后分手了之后的这个聊天记录啊，你会发现最开始的时候你们的状态和你们要分开的时候的状态完全不一样，就像两个人似的。 就能够见证这个感情变化和两个人之间变化的一个过程。 成为诸葛亮前的酥皮匠，他说呢，听梁静茹的歌真的就会掉眼泪，止不住的那种，从始至终。就是你突然听一首歌就会联想到两个人之间的一些事儿。其实有些情歌真的写得很细腻，很具体。 其实还有一个人的歌听多了也会很难过，就是 Aline 黄丽玲，她的歌跟梁静茹差不多，都是那种什么失恋无罪啊，又是什么，就那种失恋之后听 伤情女王啊， 对，就是撕心裂肺的感觉。 责备自己当初忘记投入爱意，就让你这样扬长而去，再说可惜你仿佛走了几个世纪，我输给勇气还是想你，我委屈自己责备自己当初忘记投入爱意，就让你这样扬长而去，才说可惜你仿佛走了几个世纪，我输给勇气还是想你，我委屈自己凭着记忆组合过去，想拼成完整的你永远藏在心底，人说思念是一种病，不要刻意，而我还是想你。 今天第二首歌来自于焦麦琪的《今天也想见到你》。 什么时候都想见到你。大东北的小东西，他说第一次失恋，每天早上一睁眼就开始难过流泪， 艰难地爬起床，还得生活呀，所以不能继续赖在床上，然后开始自己和自己的斗争沟通，强迫自己变得开心，连睡觉前一秒也在开心，告诉自己难过完今天就没事了。第二天早上醒来，记忆又如泉涌，依旧是难过与自我治愈的一天。 嗯， 真的是太对了，就可能失恋的时候真的就是这样的情绪，每天睁开眼的时候发现枕头都是湿的，不管做什么事都会想起那个人。 太阳花他说，在一起是真的，分手也是真的，可是呢我还是没有办法接受分开，只要不开始就不会失恋。所以有一些 真的是已经不相信爱情了。 所以有一些人嘛，就是好朋友那种，互相呢都有好感，但是就很怕说出那句话成为恋人，因为朋友比恋人来的长久，只要不开始就不会失恋。因为一旦失恋的话，可能两个人就要成为陌生人了，而好朋友还可以当一辈子的。 确实是。南风吹啊吹，这是一条超链接啊，超链到之前的节目。他说听了上百遍，失恋是一场修行，明白了分开就是还没有遇到对的人。 是的。 对，到底失恋是一场修行讲了什么呢？大家可以在酷我音里搜一下啊， 对， 听一听这期节目。 我们 这是最早期的节目了。 对，我想说早期这个词，可是我又怕讲了之后感觉我们很苍老。就是我们之前刚开始节目录的那几期节目，尤其是关于失恋啊这种分手什么的，很经典，真的很经典。大家可以时不时的回忆一下，往前翻一翻，听一看，听一下，听一下。 最怕的就是听到说牧大人萱草，我是听着你们的节目长大的。 千万别，这萱草阿姨了。 下一首歌来自戚薇的《如果爱忘了》。 天亮吹灯，他说呢，原本的一份美好因恋而破裂，原本的一份友谊因恋而失去，原本的懦弱呢因恋而变得有勇气。失去不代表着遗憾，遗憾才会痛苦一辈子。对，就是主要是看你怎么想了。其实失去呢也是一种获得，千万不要遗憾一辈子呀什么的，做一些不理智的事情，没必要。 就是人活得越久，你越会发现其实人生不只是得到，有的时候失去也是一种得到。 哎，对，我前段时间还在想难得糊涂，有很多那个扇子上还写的难得糊涂四个字嘛，以前小的时候不太理解，现在我有点懂了，就是其实人有的时候很清醒也没有是也不是一件好事， 别较真儿。 对，别较真儿，有的时候啊就是糊弄过去了，然后也原谅了自己，原谅了别人，也挺好的。 对，你要相信，你要懂得这个世界不是完美的，不管是人还是事啊，都不是很理想化的。有的时候会超越你的三观，但是没办法，它就是现实啊。阿蕊啊，蕊啊，他说呢， 他总结了很多啊，他说两个人相处不要开始就一方过于迁就另一方，这样会让对方觉得你的付出是理所应当的，自己也会很累。第二点呢是需要有问题的时候心平气和的沟通。三呢是先爱自己再爱对方。四是你要承认有些问题是磨合不来的，不合适就要及时的想明白。五是不要谈了恋爱你的所有时间都在想对方在干嘛，你要让自己充实起来。有道理。 嗯， 一个恋爱达人吧，出书吧。 所以我们大家听我们节目的时候最好拿一下笔啊，做一下笔记，我们节目中有很多人总结的都很好。 哎，学长，我突然想到一个有意思的东西，我们其实可以办一个那种学校啊，或者是就是一个认证机构，就是听了多少期节目之后呢，然后会出一道题或者一个卷子，大家答对或者是达到多少分之后，就可以发一个我们两个颁发的一个证书。 证书 到了， 所以那个证书有什么用？我觉得还不如直接发奖品或者发钱，比较有吸引力。 这个好，这个好。 嗯，打钱，直接打钱。 别整那些虚的。 对呀、啊，爱我就给我钱。 如果爱忘了，你还记得吗？ 第四首来自于罗志祥的《再见陌生人》。 嗯，鲁布先生我觉得真的是很戳啊，他说现在的你配不上任何女孩，所以努力吧，让自己优秀起来。 嗯，其实我为什么不建议大家很早谈恋爱啊，或者是希望大家能够再去深造一下，是因为你到了一个更高的层次之后，你所遇见的人啊，或你以后的婚姻有可能就是幸福的可能性会更大一些，就是两个人不会无端的为了一些小事而争吵，也不会出现一些很低级的错误，两个人的感情能够更长久更幸福。所以就是大家努力的提升自己，不只是对自己负责，更是对另一半啊，对你自己的这一辈子的幸福而负责任。 嗯，有道理。其实在年轻的时候吧，还是应该多给自己充充电，不只是能力上的，还有财富上的积累。你有一定的基础之后呢，再去谈恋爱可能会更现实一些，不然可能很多青春和时间都浪费在了一些没有意义的事儿上。 嗯，郭嘉玲了，她说呢，不能过分依赖一个人，只有自己最靠谱。以前做什么事情都是想问他，想知道我应该怎么做，总感觉他是最厉害的，而他愿意帮我做所有的事情。后来很突然的分开了，我就明白了，所有的事儿只能靠自己。分手四年了，前两年呢不愿意别人在我面前提起他，可是呢现在不会了，因为他的离开我变得更好更优秀了，反而很感谢他。 嗯，这样想我觉得挺好的，就是让自己想开，让自己觉得失去也是一件对自己有意义的事儿。它会让我变得更优秀，变得更好，更懂得怎么爱人。情绪推销员他说呢，在最没有物质能力的年纪碰见了最想照顾一生的女孩。 哎，确实是。 嗯， 这种怎么办呢，就是一种青春的遗憾吧。所以我觉得大家也不要觉得说太难过啊什么的。其实我觉得你如果真的要选择留下来，不去加强自己的物质的话，可能对这个女生也是不公平的， 以后你是也没有能力给他更好的生活的。 嗯，有道理，还是让自己多武装起来。 对，人生处处都是有一些遗憾啊，还有一些无奈的，对吧？就不可能一帆风顺的。 再让两颗心痛在同一个地方，我亲爱的陌生人，哦耶，就当我们说好，撤掉心里的设防，在这条回家的路上，我哭得比你都还惨。像是魔咒，一转眼就不同了，人生就像是花火。 下一首歌呢，来自董相科的大树。 对，刚看到这个歌的歌名，我都觉得简直是我的这个主题曲，萱草萱大树。然后你听里面的歌词，对，你听里面的歌词，其实我觉得也还蛮正能量的，就是好像他在唱亲情，父母是自己的大树，又或者是其他的一种指代性，就是某一个港湾是自己的一个大树的家一样，让他自己呢，要离开这个大树去寻找自己的生活，就那么一个表达的意思。 一颗种子要脱离大树了，达到自己的天地。 嗯，就是这首歌表达了对大树的感恩。 哎，其实我接下来这个朋友说的我觉得还蛮有道理的，就是很多人在感情中都会遇到这样的情况，他叫做玉塔，他说呢，不能为了一个人而丢下所有的朋友，不合适时及时退出，当你感觉不爱的时候，那真的就是不爱了。相信第六感是吗？ 嗯，很多人 真是很多人为了爱情就会丢下自己的朋友，就可能就疏远了自己平时的那些亲近的人，一心在男朋友或者女朋友身上。 对，千万别这样，就是你在爱情中受伤的时候的话，你回头一看，你的朋友已经离你那么远了，就是已经没有任何一个可以治愈的方式了。其实 依靠的人， 对，其实我觉得友情是很柔性的，爱情是很刚的。就爱情里面爱的有可能头破血流啊，爱的轰轰烈烈，而友情是那种细水长流的感觉，就是它可以很温暖的包容包裹你啊，然后包容你啊，用很温暖的方式去治愈你。所以我真的觉得大家在谈恋爱的同时一定要维护好自己的友情哈，最好的几个朋友，他们可以适时的给你一些意见，让你时刻保持一个清醒的头脑。 其实我倒希望爱情也是细水长流的那种，不要轰轰烈烈头破血流，真的不想经历那样的事儿了，不想轰轰烈烈，只想平平淡淡。 哎，其实我觉得爱情里应该最开始要有轰轰烈烈的，但是最后都要归于平淡，因为你如果不轰烈的话，没有那份激情，后面你可能会觉得索然无味，就会觉得我干嘛谈恋爱，我是找了个朋友吗？ 对。明阳同学他说呢，分开半个月，闲下来就会想起跟他一起度过的小美好，之前吵架的烦心事儿都记不得了，现在二战我要考去上海把他追回来，就算是也为了自己的将来吧，也要往前冲呀。他说的二战应该就是复读吧，是不是？ 不清楚，他说分开半个月，其实我觉得这是刚分手阶段，有可能两个人之间人言闹小矛盾啊，冷战一下什么的，可能过段日子就和好了吧。我没有理解成那种分手好几年的感觉，是吧？ 看着我走的从容。 过，但我能懂你在我背后，你就像大树一样成全了我所有的梦，每一次都提醒我，每一次受伤的我别难过，这些你都经历过看过，是你的结果，树荫下的我就要飞走，看着我走得从容，头也不回的我难过，但我能懂你在我背后。 这首歌来自于山迪的《给你点一支烟》， 嗯，很好听的一首歌啊。其实这首歌呢，也是一个我们听众朋友他写的一首歌，就是之前呢也是看到他一路以来的努力吧，就是从一个很热爱音乐的人，到终于有了自己的第一支歌，终于有了自己的专场的演出，我觉得真的是蛮有意义的，而且很励志的一个人。就想分享给大家， 加油 fighting 加油。嗯， 这手机有毒，他说懂得了要对自己好，时时刻刻想着自己，因为即使你千方百计的挽回，但如果一个人铁了心要分手也是无可奈何的，不如静下来想想到底是哪里的问题让这段感情结束了，然后继续前行。 嗯，就是总要反思嘛，就是不管做什么事儿，不管是谈恋爱呀，还是你在做某一样工作或者某一个产品的时候，都是要去总结经验的，然后让自己下一次变得更好。 嗯， 一梦难科他说呢，失恋真的是可以让一个人成长，成长为更好的自己。要说懂得了什么，应该是懂得了如何更好的去爱一个人吧。如果找到两个人比较好的相处模式，其实失恋这段期间真的是自己成长最快的一段时间。郁闷了就去跑跑步，长跑过后就会觉得没有什么是大不了的，好好努力，好好的向上生长。我觉得也是，你还有很多机会，人生还有很多有意义的东西可以去做，不只有爱情，是不是？ 嗯，是的。这个朋友我觉得说的也很好，他叫你好啊，我是小兔子。他说要敢于离开错的人，一定要有独立的人格和强大的内心，一定不要为了适应别人的节奏而让自己委曲求全，一定要敢于离开错的人。 嗯，真好，我觉得我们的听众朋友真的都很有正能量，真的很会开解自己，这样真的很好。 确实是，我看大家的评论，我真的觉得大家比我想象的要成熟的很多，虽然说我知道有很多听众那个年龄段是在十多岁到二十多岁之间，可能刚工作那个就那个阶段的人是最多的，听我们节目的人最多的，但是我真的觉得看到他们的留言，我会觉得啊，让我很欣慰，就好像是听我们节目成长了，对，然后就是获得了一些很重要的很关键的人生哲学，然后运用到自己的生活中，获得了一个很好的成长，真棒。 嗯，哎，小岛你知道吗，就我经常出去做活动的时候会认识很多我们的听众朋友，而且特别是去大学的时候会认识很多那种从初中啊高中啊就开始听我们节目的人，然后 没有从小学的 或者大学毕业了， 嗯， 就是那种感觉真的很好，就是你真的能看到他们的成长，然后能感觉到他们是从一个幼稚的小朋友到现在成为一个能实现自己价值的一个完全的人的那种状态。 嗯， 而且会懂得很多道理，就不是一个小孩子了，真好 真好。所以我们俩是人生导师吗？ 会有这么一点感觉吧。 坐稳了，莫大人， 就自己做的事儿挺有意义的。 对，你坐稳了，把你的位置坐稳了，人生导师。 好好好。 好的，以上分享了很多大家很正能量的留言，当然也有一些心酸的哈。不过我觉得道理大家也都懂，那具体怎么样我们也都讲了，所以希望大家都能够做到像穆大人跟萱草开解大家的那种方式一样哈，对自己负责，然后千万要往前看，不要再没有理由的去难过啊，去怀念，没有必要了。希望大家每个人都可以幸福， 赶快从失恋走出来。 对， 从失恋走出来，然后让失恋变成一个动力，驱策你，鞭策你去成为一个更好的人，成为一个更完美，更对世界有益的人。那今天节目就聊到这儿了。我们节目呢，每期话题的征集都会在新浪微博里发出来，大家可以在新浪微博关注酷我音乐调频这个账户。 对，大家积极参与我们的留言吧，没准下期节目中就可以念到你的故事了。 那今天就聊到这儿，咱们下周五不见不散。 拜 拜 拜 拜。 听我说说那些往事，在我内心深处的位置，都是关于你的故事。我知道酒醒以后你会走，可能永远都不会回头。我还傻傻的期盼你会靠在我的肩头。我知道酒醒以后你会走，可能永远都不会回头。